总是说他永远儿时如岁，是怀念是心愿，这是他的生日舞会。明年此时相聚的会有谁陪侍我们这些吗？看他的笑颜尽泛泪水，谁能遇见明日的舞会？他终于酒后吐了真言，他崩老的秘密无人了解，只要有一天真爱出现，他就会安心老去毫不眷恋。我们跟着醉不知今天是他的夜，伤感的心很悲，看着他漫长飞，烛影灭，尘云烟。他总是说他永远儿时如岁，是怀念是心愿，这是他的生日。 黄舒骏绝对是一个音乐天才，他在相当年轻的时候就能够写下超乎自己年龄的深刻的作品，也在年轻的时候就恐惧于老去，所以这首歌叫做《永远二十岁》。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女歌手呢，却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拥有一颗历尽沧桑的心，或者是一种历经世事的丰厚的嗓音，她是辛晓琪。 风说的自由不是雨能够懂得，花瓣的脆弱树又怎么会晓得，从点头到相拥，从单纯到心痛，爱说该走了谁都不能留。当我试图用你的眼睛看你的天空，我才发现我

我无处投避。如果可以黑眼走笔找到你，爱的委屈不必澄清，只要你将我抱紧。如果雨想你的夜慢慢熬熬，每个思念过一秒，每次呼喊过一秒，只觉得生命不停燃烧。如果雨知逃不开纠缠牢牢，每当心痛过一秒，每回哭醒过一秒，只剩下心在乞讨。你不会知道， 这首歌是一定需要有悠长的气息才能够演唱的歌。齐秦第一次翻唱的时候他还很年轻，那个时候的他来驾驭这样的歌曲似乎轻松毫不费力。如果你让他以现在的年纪重新再来唱这首歌，的确会让人觉得有一点心酸吃力，因为不同年纪的人对于歌曲或者说对于声音的驾驭的确会有不同年纪的缺憾，有的是理解问题，而有的是体力的问题。当年那个出道的时候就像一匹桀骜不驯的北方的狼，形象叛逆，声音有一点略带孤寂嘶哑的齐秦，现在似乎已经变得温柔和温和了太多。同理的情况还有王菲，当年那个永远特立独行的敢爱敢恨的痴情的女人，如今也已经喜鹊千华，成为一个温柔的母亲。流浪的红舞鞋， 蓝色为黄昏，流浪儿慵懒的歌，红马车不同车主了，不